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随喜回向品第31-2。十，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上座善现言：大德，彼菩萨摩诃萨愿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相。具受善现言：大师，若无所缘事，如所取相者，彼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以取相为方便，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初发心乃至法灭，所有善根及弟子等所有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将非颠倒。如与无常未常，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与苦为乐，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与无我为我，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与不净为净，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此与无相而取其相，亦应如是。大师，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正等菩提亦如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处亦如是，色声香味触法处亦如是，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耳界、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鼻界、香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舌界、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身界、触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意界、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地水火风空识界亦如是，无名、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 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如是。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亦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如是。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亦如是。苦集灭道圣地亦如是。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亦如是。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如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如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如是。五眼六神通亦如是。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如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亦如是。诸声闻独觉大乘亦如是。大士，若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正等菩提亦如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处亦如是，色声香味触法处亦如是，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耳界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鼻界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舌界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身界触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意界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地水火风空识界亦如是，无名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如是。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亦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如是。真如法界 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如是。苦集灭道圣地，亦如是。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亦如是。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如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如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如是。无眼、六神通，亦如是。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如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亦如是。诸声闻、独觉、大乘，亦如是者，何等是所缘？何等是事？何等是随喜回向心？何等是诸善根等？何等是无上正等菩提？而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弥勒菩萨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久修行六波罗蜜多，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素知善根，久发大愿，为诸善友之所摄受，善学诸法，自相空义，是菩萨摩诃萨能于所缘事随喜回向心，诸善根等无上菩提及一切法皆不取相，而能发起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以非二非不二为方便，非相非无相为方便，非有所得非无所得为方便，非染非净为方便，非生非灭为方便故，于所缘事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不取相，不取相故，非颠倒摄。若有菩萨不久修行六波罗蜜多，未曾供养无量诸佛，不素植善根，未久发大愿，不为善友之所摄受，未遇一切法善学自相空，是诸菩萨于所缘是随喜回向诸善根等无上菩提及一切法，有取其相，而其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取相故，又颠倒摄。复此大德，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即于其前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即于其前宣说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即于其前宣说内空、 亦不因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真如，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亦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苦圣地，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极灭道圣地。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四净律，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八解脱，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四念住，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空解脱门，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无眼，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六神通。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佛实力，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无妄施法，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恒住舍性。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一切智，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一切陀罗尼门，亦不应为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一切三摩地门。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急于其前宣说一切法自相空义。何以故？大德，心学大乘诸菩萨等与如是法虽有少分信敬爱乐， 而彼闻矣，寻皆忘失，惊以恐惧，生毁谤过。作者大德，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上道之。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五眼六神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 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法自相空义。何以故？大德，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即曾供养无量诸佛，素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若闻此法，皆能受持，终不废妄，心不惊疑，不恐，不惧，不毁谤故。儿时，巨兽善现，白弥勒菩萨言：“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为所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亦皆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实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大师，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实知色无所有，受想行识无所有，眼处无所有，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色处无所有，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眼界无所有，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耳界无所有，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鼻界无所有，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舌界无所有，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身界无所有，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意界无所有，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地界无所有，水火风空十界无所有， 无名无所有。形识名色。六畜，畜兽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所有。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有。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内空无所有，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别净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所有，真如无所有，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所有，苦圣地无所有，即灭道圣地无所有，四净律无所有，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有，八解脱无所有，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所有，四念住无所有，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所有，空解脱门无所有，无想无愿解脱门无所有，无眼无所有，六神通无所有，佛实力无所有，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无妄施法无所有，恒诸舍性无所有，一切智无所有，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欲留果无所有，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所有，独觉菩提无所有，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大师，是菩萨摩诃萨即如实知一切法皆无所有，以随喜具行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无颠倒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儿时天地事白巨兽善现言，大德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闻如是法，其心将无惊疑恐怖？大德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云何以所修集一切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大德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云何摄受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十巨兽善现称弥勒菩萨摩诃萨神力加辟，告天地誓言：假使家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 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若修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若住内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内空。若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真如。若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圣地，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苦圣地。若住极灭道圣地，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极灭道圣地。若修四净律，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净律。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八解脱，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八解脱。若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修四念住，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念住。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若修空解脱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空解脱门。若修无相无愿解脱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修无眼，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眼。若修六神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六神通。若修佛实力，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佛实力。若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无妄施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 摄受无妄施法。若修恒住舍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恒住舍性。若修一切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智。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修一切三摩地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三摩地门。若修菩萨摩诃萨行，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菩萨摩诃萨行。若修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上正等菩提。觉识家，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多信解般若波罗蜜多，多信解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多信解内空，多信解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上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多信解真如，多信解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多信解苦圣地，多信解极灭道圣地，多信解色境律，多信解四无量、四无色定，多信解八解脱，多信解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多信解四念住，多信解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多信解空解脱门，多信解无相无缘解脱门，多信解无眼，多信解六神通，多信解佛实力，多信解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多信解无妄施法，多信解恒住舍性，多信解一切智，多信解道相智、一切相智，多信解一切陀罗尼门，多信解一切三摩地门，多信解菩萨摩诃萨行，多信解无上正等菩提。觉识家，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常为善友之所摄受。如是善友，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其辩说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以如是法教戒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以如是法 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离定、十遍处。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缘解脱门。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五眼六神通。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法不共法。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菩萨摩诃萨行。以如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无上正等菩提。意味便说诸恶魔事，令其闻已，与诸魔事心无增减。何以过？诸魔事业性无所有，不可得故。亦以是法教界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佛婆伽梵，与诸佛所植种善根，不由善根所摄受故，长生菩萨摩诃萨家，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与诸善根常不远离。乔使家，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无相为方便，摄受诸功德，与诸功德多深信解，常为善友之所摄受，闻如是法，心不惊疑，不恐不怖。复次乔世家，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随所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智，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五眼六神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 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菩萨摩诃萨行，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佛子乔世家，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应普于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各有无数无量无边断诸有路，觉细论道，弃诸重担，摧居落次，尽诸有劫，具足正智，心善解脱，巧说法要，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所成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及所起作种种功德，并于世处所种善根，为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等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所种善根。若凡众天、凡夫天、凡慧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所种善根。若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何及乘量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儿时弥勒菩萨摩诃萨问具寿善现言：大德，心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念诸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并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何及乘量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具寿善现答言：大师，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不起诸佛及弟子众功德之想，与人天等所种善根，不起善根人天等想， 于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亦复不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想。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取佛弟子功德之相，与人天等所种善根，取彼善根人天等相，于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取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相。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有想颠倒，有心颠倒，由见颠倒。复次大师，若菩萨摩诃萨以如是随喜心念一切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起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一耳，非能回向。即正了达所回向法起性一耳，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菩萨摩诃萨皆应如是随喜回向。复次大师，若菩萨摩诃萨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功德，若佛弟子及诸独觉亦彼佛法所起善根，若诸异生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诸龙神、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忍非人等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所说法发取无上正等觉心，勤修种种诸菩萨行，如是一切合集成粮，现前发起，彼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 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与事实，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随喜心不生执着，与所随喜功德善根亦不执着，与回向心不生执着，与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着，由无执着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心，名为无上随喜回向。卷第169。